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本市重点巡河路整治任务完成，海淀区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将跨进万亿俱乐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天全市交通秩序问题比较严重的90公里巡河路完成整治，全都规范了道路路名，并共增设防汛通道、禁止停车提示标识120组，安装柔性隔离桩、U 型护栏2700多米，调整单行线4条。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乱停车问题大幅减少，交通秩序显著改善。此前，市水务局、市公安局、交管局联合印发《北京市巡河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对交通秩序问题比较严重的49段90公里巡河路进行整治，涉及西城、朝阳、海淀等9个区。目前整治任务已经完成，市水务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各区开展区级巡河路交通综合整治。由市教委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1年京津冀教育高峰论坛昨天举行。70多所京津冀3地校长和教育专家共聚一堂，聚焦双减政策赋能学生成长进行探讨交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认为，减负要从改变评价方式开始，从唯分数论转向侧重教学反馈的形成性评价， 包括在课堂里面教师和学生形成相互的一个沟通，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一个同伴的一个评估。此外呢，家长比方说你说孩子真棒真聪明，这些话呢太笼统，真正有效的形成性评价是要告诉学生你是什么地方做得好，下一步如何我们去做得更好。如果呢经常给予一个积极的科学的评价和鼓励的话，那么无疑对学生的成长会更加有利。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介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4%，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宽口径职业教育占了半壁江山。 每年基本上是1400万到1500万的高职以上的毕业生，这个其中呢可能有800万到900万呢是属于全日制，是吧，研究生或者普通本专科，还有500-600万是属于部分时间制，比如说成人本专科啊、网络本专科啊、自考啊。有些家长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要拿到一个学历，没关系，这不冲突，他一方面拿学历，一方面同时学技能，所以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我是非常看好，而且社会是很需要的。 活动还首次颁发我身边的好学校、国际学校领军人物、改革先锋教育品牌等奖项，未来将为京津冀3地教育协同搭建平台提供智力支持。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孙运科表示， 北京教育系统将全力支持河北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进一步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教育统筹规划发展，进一步深化京津冀跨区域间的教育交流合作，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格局。 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昨天开幕。海淀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5年来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由2016年的5908亿元，预计增加到9500亿元，全市占比由21.8%增加到24%，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的增长贡献连续6年全市第一。2022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增长6%以上。这表明明年海淀区将跨进万亿俱乐部，成为北京首个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元的区。 海淀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海淀区政府召开，海淀全区98%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搭建海淀区校外培训机构兑换课公益超市，破解培训机构退费难题，全面落实双减政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的报道。 目前海淀区邮政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296减少到93，为破解培训机构退费难题，海淀区校外培训机构兑换课公益超市近期搭建完成。截至12月14号，14家机构提供了748门课，已经为家长兑课2563班次，金额超过200万元。腾讯免费提供网上转课平台。海淀教工委副书记涂永永解释说， 有些机构呢，资金链的断裂以后啊，已经收了学生家长的费用了，他又还不起，尤其是面临着毕业班的孩子，他还要进行一些学科类的这个辅导，怎么办？然后我们就找了那个新东方啊、学而思啊、高思啊，这种品质还不错，一沟通他们说愿意给大家用，免费用，反正我也不要钱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赶紧找了一家公司帮我们设计了一平台，把这些课程全放到这平台上去，家长呢，反正您看您愿意上哪些课，折合成您的课程。有些企业愿意把他的书包啦、文具啦等等，好，我也愿意捐到这儿来。 在统筹协调校内外资源、保障课后服务方面，全区98%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后服务，以丰富体育和劳动教育为关键举措，增强学生体质和劳动观念上，海淀做法也值得借鉴。海淀区教委主任王芳介绍说， 各学校从9月1日起逐步调整体育课时，确保小学每周5节课，初中4节，高中3节，同时积极开展大课间和体育课外活动，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了足球、篮球、乒乓球、跳绳、武术、棒垒球等社团活动，满足了学生在校期间的每天锻炼1小时的需要。 在医疗服务上，海淀区计划2022年开业运营1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另外，海淀区北部医疗中心项目前期手续已经基本完成，总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设置床位800张，2024年竣工后将成为海淀区属最大的三甲医院。海淀区卫健委副主任赵成芳介绍说， 海淀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五环内，像五环外的话，三级医院目前只有老年医院和309医院，南密北疏，南强北弱，南部以综合为主，北部以专科为主。七月区政府这边累计投入了23个亿，光北部医疗中心，另外还有苏家沱这地块7个亿，大力的弥补可以成北区的这个医疗的短板。 另外，海淀区文旅局副局长柳兰介绍，全区目前共有文物326处，2022年将选取3山5园核心地带40处文物，开展海淀区文物综合管理系统项目试点，以视频、AI 算法等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使文物巡查智能化。 着火了，坍塌了，没有人管；被盗了，不能及时知道。通过比如说加装摄像头、智能感知的终端，比如说有人靠近这个文物1米以内，然后它就会自动报警，共享到比如消防和公安等等，都会及时的处理。前期我们会选择40处文物来做试点，比如说我们有北大西门旁边这个恩佑寺和恩穆寺山门。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

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